这书还真挺畅销的， 是吧？ 又加印了， 你看看，哎呦呦呦呦呦，这加印了五次了吧？得 啊，对，就是人家旁边那本《一茶一世界》又加印了， 你看看。多说还是有益的 啊，是 对他可不有益嘛。 嗯，来，接下来的贯口，来，我不用提醒，来，多姐开始。 啊、哦，那个你说的是观看视频直播的方式， 是的，是的，是的， 两种方式，您可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啊。那一种呢，就是北京时间的 APP， 还有一个登录的是北京广播网。 嗯， 你打开一看，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 嗯， 我们这个是5点到7点两个小时不关灯，啊。就不间断， 哎，非常好 啊！不间断， 不间断好， 因为我们这有这个顶灯，为了让我们照的好看一点，不间断，所以不关灯， 不关灯。 啊、 哎，说的好外行， 说的跟我们电费不用交似的，真 是两个小时不关灯。 好好好，当然了，今天多宝宝来，我们是有话题的。 对 对， 在抛出这个话题，真的，今天这个话题特别好 哦， 特别好。 嗯， 我们一起在私下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哎。其实今天这个夸奖两个字可以改成叫忽悠、 嗯、 啊，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哦， 合着不是你们俩聊的天，你看他说的跟你是一样的、 哦、跟其他人、 哦、 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哦、 如何忽悠大家喝出茶的味道， 喝， 哎，这个有意思。当然了，今天也跟大家分享茶、 啊、 不过呢，嗯，我希望这样啊，因为每到周二的时候，多宝宝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啊，他觉得还不错的一些茶，而且价位呢 是相对比较公道合理的。 是， 不过呢，今天这款茶，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很喜欢， 就是不陌生，是吧？ 是的，是的，很喜欢， 好多年了都。 是是是，所以肯定会瞬间刷。我的意思呢，就是咱们可以聊聊这个茶，因为关键词跟这个茶的名字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吧？ 是， 咱们可以在第一节的时候先跟大家聊聊这个茶。 好， 关键词呢，咱们、 大家猜多了。 哎， 怎么样？ 哎， 因为关键词啊，大家也都熟悉机器人的套路。 嗯， 一般呢，这茶属于哪个大类的？ 哎， 它一般就是把这个设为关键词。 可以， 我们今天呢，就来先说说这茶，也不说关键词，大家猜猜着了，您 您就可以得着。 对，您猜不着呢，慢慢来，没事，我们到六点的时候再说关键词。 是 是是是， 哎，这样可以吧？ 特别好， 嗯、好, 好。 原来有一个综艺节目，你们还记得吗？ 啊，猜猜猜， 我猜， 剧不是原来有那么一个，就是播放这个物品的制作过程，最后到这东西做出来是个什么东西？ 哦， 记得吗？ 没看过， 没看过， 看过 正大综艺 啊，对，正大综艺，还没看过的，你没少看你啊。你看给吐了出来了，他想觉得自己不是那年代生人，他没赶上，结果呢又给吐了出来了。 嗯， 好，看过这个的岁数都不太年轻了啊， 哎、 就专有那个是描述对吧、 嗯？ 描述哪一部那嘉宾可以嘣一摁、 哎， 说是哪个的、那个、 是 是 对吧？咱们可以以这个来、啊、来 也可以可以， 来吧，来聊聊这款茶。 对， 今天我们聊的首先啊，先说的这是一个基础茶类。我们知道呢，中国茶先分为了六大茶是基础茶，还有再加工茶。比如说花花老师最喜欢的茉莉花茶， 嗯， 它不属于基础茶， 哎， 再加工茶，咱们这回不是，咱们这是基础茶类的一种。 哦， 那这款茶呢，产在我国的南方、 哦， 因为我们知道也有一些茶产在北方啊， 哎， 比如说信阳毛尖啊， 哎， 崂山绿茶呀、啊， 哦， 还有陕西的紫阳也产茶、 嗯， 很多地儿都会，陇南地区都产茶，但是这款来自中国的南方，那在我国的哪个省呢？我国的福建省。而且不出意外的情况下，为我国福建省所独有的历史名茶之一。 火、 哦、 厉害了、 啊、那福建茶区呢有三个是最主要的茶区， 嗯， 闽北、闽南和闽东。比如说那闽西呢，闽西也产茶量比较少。闽西是哪儿的？就是您老那旅游看土楼、 哦、 看那土楼的那个地方，龙岩那一带、 嗯、 那都归闽西。 嗯， 哎，我们俩在那儿的时候，真的一直冲动想、哦、想买点茶。 哦，你们俩就去了， 还以为买个楼呢。 可能舒适性差一点， 有点潮哈，有点潮。对，咱们这款茶呢，在整个的福建茶区里边，不是土楼那地儿的，也不是闽南这地儿的，也不是闽北这地儿的。 哦，是闽西呀、啊， 这闽说的不是闽西了吗？五楼就是闽西 哦， 他还老有一种就那种假装认真听讲的感觉，是吧？就是那个表情和情绪都在里头，就脑子不在里头。这个咱们这是闽东的， 哦， 闽东茶区的。这我这个范围做的已经很小了啊。闽东是个大茶区，在以前来讲呢，很大程度上负责着当时闽茶出口的主要人物。 闽茶出口主要在闽东。 哦， 您说一提到福建，我就想起了乌龙茶。 嗯， 但是对不起，再普及一个小知识给您，这闽东地区还不盛产乌龙茶。 哦， 盛产什么茶？绿茶、红茶以及今天说的这种茶。 哦， 那到今天啊，说不是茉莉花， 不是茉莉花 啊，到今天为止，那么这款茶应该说终于是梅花香自苦寒来。 哎呦，这怎么说呢？ 是个历史， 就这款茶的名字嘛。 啊，不挨着，那个是一款历史性的名茶，一款历史性名茶， 哦、 但是火爆，被大家所知是近些年的事情。 嗯， 我描述到现在，大伙儿应该都知道这是什么茶。 是，你看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比如说凌霄就发信息，大红袍， 哎，不挨着 啊。然后依旧说了，哎呀，铁观音， 哎，不是， 如此岁月静好说黑茶。 哎呀， 嗯。 这你说说、 啊、挺好的啊，这是往外摘， 对， 排除错误选项， 对，他给你打个错的样给你看看， 哎， 看你告诉大家说不对， 哎， 这几个都不是， 哦， 那大伙儿还得猜。 来，再咱们再说的详细一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茶它的特点。 好，特点好了，先说工艺特征。一说这个，凡是对茶有点熟悉的朋友，老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占便宜了， 嗯， 因为你准知道，我说这叫霜重。 哦，就是下霜的时候才能种。 那、我换个说法啊，这个容易引起歧义就算了啊。它首先来讲，它的萎凋程度很重。 哦， 我这么说，大伙儿能理解吗？萎凋很重， 听说过？ 重萎凋。 嗯嗯，重发酵。 啊，那是。 哦， 什么来着？ 乌龙。 什么乌龙？ 那个什么乌龙？ 东方美人茶。 哎，对对对对对， 那是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有双重的特征啊。那我们说这款茶呢，虽然重萎凋，但是发酵度不重。 哦， 很轻，很轻的发酵程度，不重，不重啊。但是呢，它又重视在于后期的干燥。 哦， 你别看它工艺简单，我说它工艺主要就是萎凋和干燥，但是重萎凋，这个是什么呢？是程度的重。后边我说它重干燥，重视的重，它有很重视的干燥的这个环节， 哦， 这形成了这款茶独特的一个品质特征，而且这款茶可以久存久放。 嗯 嗯， 而且就是您比如说今天分享到了， 嗯， 您现在喝的味道跟过一些时间再喝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了。哎，你们可能去了，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个人每一年也都有存这个样品。 嗯， 比如说您这囤积居奇，不是这道理。 嗯， 就是为了给大家看看这个样本，就是每产有多大差别。 嗯， 一年到一年，如果有机会，咱们真是面对面坐下来，我给大伙儿泡啊，我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泡茶喝，您谁都能喝得出来。说我对茶一点了解都没有，那您有口感您就喝得出来。 对对对， 都喝得出来，从汤色到味道都有区别。这款茶喝新的非常的好喝，以鲜爽甘醇著称。那么喝带点年份的，那又是另一番滋味，而且这款茶越放久了风味越独特。现在在市场上有一些人别有用心的还要炒作这款茶的老茶。 哦 哦，所以想到这儿大伙儿应该都明白了。 是是是是，因为我们两个去那个、福建那边出差， 啊，对， 然后那边确实很流行喝这些茶， 嗯， 而且做的方式很多种多样， 嗯， 啊，拿热水沏的， 嗯， 然后包括还有拿凉水沏泡的。 你打我拦你一句，那叫那叫冲泡的方式 啊，对，不叫沏， 不是他说的是做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我们做一般都只制作环节。品饮环节都讲冲泡，你那做面条才说做呢，哎， 但是喝完了这个冰饮的 啊，冰饮的 感觉真是不太一样， 嗯， 因为你想在那边我们去的时候还，哎，真的好热， 又热又潮是吧， 是是是，哎， 嗯， 但是喝完了又真的很清爽， 哎，凉的， 说冰饮了吗，可不是凉的吗， 特别爽 啊， 嗯，而且说句实话， 哦， 这茶我喜欢 啊啊， 嗯嗯，因为啊咱们都算是靠声音啊，为生的人， 哎，是的，是的， 平时说话呢稍微多了点， 哎，你补充的对， 哎，而且呢，这个北方啊，尤其这时候啊，基本上还属于比较干燥， 是的， 啊，雨下的比较少，所以这嗓子啊，您听着就说，哎呦，听着怎么有点烟酒嗓？其实不是，就是干燥引起的， 对， 嗓子容易发干。 我不是啊，你不一定啊， 那都不一定啊，我的声音听着比您年轻 啊，是是是， 好多人都说您听着像八十呢。 八十还能这么精神吗？ 哎，特别好， 底气好啊，底气足啊。 那喝茶喝的，你看， 哎，喝这个茶特别有利于清咽利喉。 是， 哎，很多朋友体会、嗯， 对，所以很舒服啊。 是 是， 大家猜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茶？ 这要还说大红袍，可就拦不住。 哎，还有呢，嗯，奔跑吧兄弟说了，维子，单丛吧，非常好。 嗯、 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啊，擎天柱。白牡丹 啊， 啊 非常好、 嗯、 啊，哎呀， 你怎么跟谁都是这句， 田雷说特级牡丹王更好、 嗯、特别靠谱、哦、 更好、 嗯、特别 发现了， 多了多了，咱今天就关于这个咱先说到茶， 好 啊，一会儿到这个六点的时候或者下一时段的时候咱们再说说这茶具体怎么冲泡啊、 嗯、 是吧，我这个是几几年的茶呀， 对呀、 啊、它为什么叫这个什么什么王 啊， 啊，这几几年我告诉你是今年新茶 啊、哦， 新 茶 下来了、 哦、 是这个意思、 嗯、刚出来的、嗯、 哎，真的，嗯，说今天正题之前咱聊个旁的， 嗯， 哎，你一年有四个月都在茶山、 嗯、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对，当然得逢年过节那都除外了，春节你得在家嘛、 嗯、 对吧，哎，你没在那边买个房不是 买房装修找你们 不是，哎 啊， 哎，欢迎收听我们下午的节目、 哎、还是这个呀 我的意思 一点都不生硬，真的， 我的意思你老去福建那边、 啊、 哎呀， 是就老去福建那边就得买个房，我跟你说啊， 不方便。 我现在那边也很可观了，为什么呢？山好水好风景好， 是是是。 哎，这个你别看现在很多人呢喜欢城市生活， 嗯， 大部分人呢还喜欢这种有一点田间地头这特点的这个风格。 对， 所以现在我看到啊，买房的少，但是上茶山去旅游的可不少。 哦， 小住的很多， 嗯 啊，小住的是非常多的。说那、隔一段时间去这个季节， 嗯， 或者稍微再晚一点的时候， 嗯、 您到各个茶区，现在有一些他干嘛也搞这民宿啊， 对， 也搞这旅游啊， 对， 那就是说大伙儿愿意在那儿啊，时不常的待一待。 是， 是。 但是再时间长，说好不好呢？那咱北方人能不能完全习惯南方的天气气候啊？ 嗯， 您看的都是美好的一面。我们到那儿以后呢都不是那么觉得美好的。 是，要么你瘦了呢。 是啊，那肯定是。我们这同行呢上一回啊他一点不夸张啊，说哟这身上人咬了，说这怎么回事呢，我也没看明白。好了，就把我们那个跟着有一司机也带着我们，人说这个很简单，这个是跳蚤。啊、哦、我说还真是好多年没有听到这个词汇了，你想那地儿还出跳蚤呢。 哎呦，生态多好啊。 嗯，你怎么从这角度考虑问题呢、嗯、瞧着是不错，但是呢那你的环境还是艰苦的、 哦。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老说哈，说那个咱们一块茶山游啊、 嗯、 玩一趟去得找那环境非常好的、 嗯、 住的还得好、 嗯、 吃的还得好，坐车还得顺。这仨缺一个您都能跟我翻了， 嗯， 是不是住的不合适了，吃的不顺口了，一坐车坐八个小时，您说您受得了受不了， 嗯， 您上哪儿必定您是体验为主， 嗯， 休闲为主，那其实它到底有多美好呢，它背后有一份艰辛，因为我说农业就是这个样子、 嗯、 我们这茶说到底它是个农业，说到底它是农业范畴的、 嗯、美好都是相对的， 是， 对不对， 是， 有的朋友呢在大城市生活惯了还想让跳蚤咬咬呢、 嗯、 还想想哎呦跳蚤咬完什么样啊， 啊，你就是那种朋友啊， 也不一定、 嗯、这个我们北京话 我 我们 北京话叫贱骨头 啊，是是是 啊， 你看来这就叫不会说话， 哎、 啊、对不对，你看今天咱们聊的是什么，要聊的会说话 啊， 对不对，喝茶咱们一开始说了，说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喝茶，一方面是茶的文化确实博大精深， 嗯， 每个人都能喝出来不同的感觉来，最关键是喝茶的过程可以聊天儿 啊， 你们都不同意是吧， 不是没打算从这角度说这问题 啊， 啊可以聊、 哎、可以聊可以聊， 聊天怎么能别人爱听呢， 嗯， 捧着说呀， 哎，对对对， 对不对， 那你把茶聊边上，这跟茶没关系你就说怎么聊天就行， 跟茶也有关系啊， 你说 比如说啊，多杰拿了一20块钱的从这个哥这儿拿的茉莉花， 嗯， 哥说这茶我倍儿好倍儿好，20块钱自己你喝吧就觉得哎差点意思，20块钱就是20块钱，多杰沏完了之后说您尝尝这茶啊，反正怎么夸吧特别的香， 嗯 啊，我这个词有点穷啊， 是，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聊一聊怎么夸茶 啊、 嗯 哦、 这就回来了，这是 你看 这 是是 绕的圈不大吧， 不大不大不大、哎、也不生硬， 所以你说今天我在节目开始说了夸茶， 夸茶 跟忽悠其实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吧， 哎呀这个事儿呢我就 多说一句啊，因为他刚才说这我突然想起来了，就这夸茶这问题。 嗯， 你知道我们这行业多不容易，很多人他就要找你鉴定了。 对， 就是这就算鉴定吧，人家说文物鉴定，我们这个也是鉴赏， 是是 品鉴，咱这么说吧。前几天呢，我这个上课，我这周三到周日连着这个五天的课程啊，这个给咱们这个北京市残联做培训， 嗯， 都是这个残疾人朋友， 嗯， 人都特爱喝茶。我后来才知道，每个人包里都装了一包让我要喝的茶叶。 哦， 我这中午连饭都没吃，光喝这茶叶了。 嗯， 怎么说？怎么说？因为说实话，很多不好，很多不好。但是我真是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嗯， 你得知道他这茶来源是哪儿。 嗯， 很有可能甲乙两个同学找你来啊，甲同学把茶拿给你，其实是乙同学送给甲同学的。 有可能。 他不告诉你啊。 嗯， 他可不告诉你。他说：“老师，你看我们这茶怎么样？”你这时候汤汤汤。是吧，仗义之言一说完了，这乙同学两人挂不住啊。 嗯， 咱们这个就高明的心理学知识还得察言观色，还得瞧瞧这俩人什么关系啊，这茶跟这俩人什么关系啊，得捕捉这个。 真是，要不说你是师大毕业。 哎呦，我尽量，我得迂回着前进，用一些好一点的词汇。 嗯， 哎，所以说今天咱们要聊这个，我能理解怎么恰当的把这茶给说好了。 是， 而且您夸别人，夸别人的茶还得体现出您的水平来，对吧？ 哎， 你别看你夸赞的是别人，但其实这个水平体现在您那儿了。 真是， 哎，这个是个艺术， 真是 啊，这是个艺术。 你像不会夸的，就像我， 嗯， 哟，好喝， 香， 爽， 嗯， 凉，烫啊，也就这些了。 是， 啊， 要我就是苦， 嗯， 啊，喝着涩嘴， 嗯， 也就这些了。 嗯，还有很多吗？ 啊，还有呢 啊， 关键是现在没茶喝。 啊， 琢磨 不出 来那么多词儿呢。 是是是是， 嗯， 那您得忍一会儿啊。这个，我比如我认识一位啊，我认识一位，他这个不说好喝不好喝， 嗯， 他呢，通通是一个标准， 嗯， 就这个茶呢，他叫给力不给力， 嚯，哦，就是劲儿大不劲儿大， 可能是那么个意思吧。就是我们从专业角度理解呢，叫这个茶汤饱满不饱满， 嗯， 对口腔刺激程度怎么样？他的这路的话，他是不会说，他一喝就嗯，给力。啊，这不好喝呢，嗯，不给力啊，他就这俩标准，他来回来去逮谁说谁都是俩标准， 挺高级的 了啊。还有一种人呢，他判断这个茶呢，他那个标准就更奇怪了，他以这款茶喝完了以后能不能上厕所为最高标准。 嘿， 哎，他说咱俩的吧， 他说你呢， 哦， 啊，对，哦，你比如这款茶喝完了以后是吧，一泻千里， 嗯， 非常的通畅。 对呀，啊，走小水 啊，他不光走小水了， 还走大水， 啊啊， 好好好，好， 那这好茶，这是好茶。我说您怎么体会出的好茶？ 反应快呀， 啊！对对对，打您这儿出来我就奔了厕所了。你这是夸我的词儿吗？这都是，他以这个为判断标准。 哎， 我们说这茶的还是得分情况、分层次的来判断，它有个层次问题。您夸这人也是一样，咱就说夸这位，您是夸他的长相、他的皮肤，还有穿着打扮、言谈话语，你能夸的地儿很多的，是吧？您这个打扮真得体啊！或者说您看这女士穿得很入时，非常的好。或者说这位，哎呦，您看您这个言谈举止， 嗯， 啊，透着这么儒雅风趣，都可以这么说。你总要有角度啊。我们夸茶也是一样， 嗯， 所以说在夸茶的词汇之前，先得设定出角度来，有了角度才有夸茶这回事嘛。 嗯， 哎 呀，突然想起来。这个周星驰老师的一部电影， 嗯， 啊，是和张柏芝老师一块儿演的， 嗯， 张柏芝呢在里边演的一个不良少女， 嗯， 啊，在这个 KTV 里边啊，就是接待来的顾客， 嗯， 啊，来了一位长得真的是奇丑无比的顾客，啊，这时候呢，妈妈桑呢就说，你呀一定要看看优点，啊，鼻子不行看眼睛，眼睛不行看头发，头发不行看鼻子呀，对不对？就看过来了啊。这个看茶也是这个意思，是吧？可能入口不行，您夸它汤色好， 啊， 汤色不行，您说它回口香， 啊， 回口不行，您看包装， 包装不行，有杯子漂亮， 这 杯子要不行得看价格， 啊，都不行就看电视吧，啊， 价格不行，哎呦，你沏的好， 啊， 如果要什么都不行，就改口问，哎，吃了吗您？ 哎，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顾左右而言他啊， 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一个高级的手段。 是是是， 当然我们这有点鸡贼 啊， 啊， 我们还是想学一些真正就是一听哟您这专业，嘿，而且我觉得夸茶呀 就你一听他那词儿就能听出来他到底懂不懂。 对、 嗯、 就比如说这词儿其实是夸红茶的，或者是夸黑茶、 哦、那这个情况有 对吧，他一下夸成又喝了一绿茶，说哎呦这个嚯真浓郁哎、 嗯、 啊回味悠远，这根本就不是绿茶的东西、 嗯、 但是你夸了就是哎呀不懂装懂，对吧， 对， 咱们也今天通过咱们这节目也聊聊这个，让大家出去咱聊天的时候聊茶的时候多点词汇 啊，可以可以可以，咱们那得分情况来说，先给大伙介绍一些基础的知识。你比如说我们夸茶跟大家讲夸茶都可以，那得按什么角度夸呢？我说呢咱们就按六大茶类，你分出六大茶类来。刚才我们夏明老师说的非常的正确，那六大茶类的划分是一种工艺的划分，但核心它还是口感质的不同，它每个跟每个都有吹弹辣的差别。 嗯， 如果都差不离了，那就往一块归不就得了吗？ 对， 那干嘛分开啊？那既然分开了，那就是各有差别。那我们从不发酵的绿茶，绿茶之后是白茶，白茶之后是黄茶，黄茶之后是青茶，青茶又叫乌龙茶，再往后是红茶、黑茶，这叫六大茶类。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绿茶。 嗯， 那绿茶来讲，夸茶得先看香，一闻得有香啊。绿茶我先教您这绿茶怎么说的香啊。首先来讲，好，这其实啊说夸茶还是说挑茶，说到一块儿去了。好茶都得具备这品质，您能不能喝的好茶呢？绿茶第一特点啊，我跟您说不用喝，开袋一闻就得香，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包装袋不管是大的小的，您往这么一打开，您把鼻子往前一凑，这感觉就得有，先扑面而来一股浓郁的香气。比如说那是花香是果香，那不一定，但是得有这种感觉，不是所有的茶都有，甭说别的，连白茶都没有，白茶的香气没有绿茶那么富裕，没有那么明显，你要是黑茶根本它就没有香气。比如说闻到黑茶香气，那您说的不对了。 嗯， 你说的黑茶，呵，您那黑茶带花香啊，那还是茉莉花茶掉进去了啊，那就不对了。 哦， 但是绿茶就必须有，开袋一闻，而且那个香气里边带俩字儿的形容，鲜灵。就是说这个味儿得鲜爽。 嗯， 绿茶本身就喝鲜，灵呢代表了一种灵活呀、 嗯、 灵动的状态呀、 嗯、 要这样的感觉，他就觉得好像有无数个那个小香气的那个分子啊刺激您的那个鼻腔似的，就往上窜，就得有这感觉、 嗯、 这就是起码一个优质绿茶的第一特征。你要一闻这绿茶不香，这先说咱们要从评茶的角度说，您到部里评名优茶，这对不起，这都先叉子，这都下来了啊，您这闻着没有就不行，这头一点说，要有鲜灵的香气， 鲜灵， 鲜灵的香气，这头一点、 嗯。 第二点，把这绿茶杯子一热，往杯子里啪这么一投，借着这杯子的热劲儿一轰，这绿茶腾又起了一股香气，这香气又不同了。一般的绿茶具备的一个叫什么呢？板栗香。 哦哟， 板栗香，炒栗子那味儿，就糖炒栗子刚剥壳，把那壳刚剥下来，趁着热你闻，就那么一个味道。非常的香。那一会儿我在讲到的时候呢，我才说比如到红茶就不是这味儿了，红茶叫甜薯香， 哦， 烤白薯味儿。 没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尤其到饭点了 啊， 老跟这些挂边。 是是是，我检讨一下、 嗯、一会儿我们说说肉香排骨香什么的。 好好好、 啊、好嘞，这个大家想跟我们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广告。 去银行取钱却被误认为绑匪，你会如何自救？开心麻花经典舞台剧《乌龙山伯爵》上演1000万美金引发的爆笑复仇故事，5月11至13日北京展览馆剧场，登录开心麻花官网或关注微信可享独家套票优惠。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哎，老伙计，五年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1年3万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 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三副苦薯片，三次晒毛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两块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黄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吧。 哎呀好的。 好的。 这个时段给咱们听众朋友啊主要说的是国内的天气情况。先说咱们北京地区的天气。从今天到周末呢，本周五周六北京地区呢以阴天为主，大部分地区还将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阵雨天气。这个天气啊对出行呢还有户外活动是有不利影响的。那么其他时段呢基本上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今天到周末呢这个期间啊气温也比较高。现在预报白天最高气温呢将上升到26度到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在15度到18度这个区间。可以看出啊未来这几天呢北京地区午后天气还是明显偏热的，周五周六呢还可能有这个降雨天气，对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啊有不利的影响，请听众朋友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并注意防范。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全国的天气情况。那么今明两天呢南方呢会有明显的降雨，降雨主要在华南西南地区，多是中到大雨天气，其中呢广西的南部、广东的南部一直到海南的北部这个范围内呢，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天气，而且呢在这个下雨的同时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对流，这个强对流天气啊就是雷电呢、冰雹啊或者是大风，这个短时的大风这些天气。那么后天到周末呢在我国的华南西南地区呢这个降雨啊还将持续，预计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呢还是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呢在华南沿海到海南中北部地区呢还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对流。那么从今天到周五呢我国北方地区啊有冷空气活动，将使新疆、西北、东北还有华北的北部自西向东呢会先后出现六度左右的降温，特别是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和内蒙古的东北部还有东北地区的北部，这个降温幅度啊可以达到十度左右。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周末呢在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啊还将先后出现短时的小雨天气，部分地区降雨啊可以达到中雨。从这个预测情况来看呢未来这几天啊我国的南方特别是华南地区这个降雨还是比较强的，对出行啊出游啊还是有不利的影响，请听众朋友啊关注这个临近的预报，在计划出行的时候呢避开这个不利天气的影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那今天的连线咱们就到这儿，明天咱们继续好吗？ 好的。 好，再见黄老师。 好的，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 ,876 路况信息。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消息。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南二环的开阳桥到左安门桥的由西向东，还有西三环的苏州桥到丰益桥的由北向南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呢，西直门外大街的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的由西向东，还有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的由南向北，莲花池东路的西二环到西三环的由东向西，还有西直门北大街的西土城路到二环的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回到在下班路上一直陪着您，让您又不乐又不饿又不累的节目啊，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还有我们的嘉宾。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对，杨多杰老师呢，因为年纪比较大，所以反应啊可能稍微慢一点，这个节奏没跟上，您别在意啊。 咱们再来一回。 好，来再来一回年轻的。 好，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 一下便宜了40岁。 便宜了40岁，那赚回来40岁。 哎，对 对对，今天咱们聊会说话啊，尤其是您在夸茶的时候、说茶的时候啊，您怎么说才显得您专业？ 哎， 而且显得懂，还能把人家夸高兴， 或者说您能说到点儿上。 嗯，关键是说到点。 哎，对， 还真是，真是，因为好多的时候咱们品茶的时候啊。大都是比如说我去维哥家做客了， 嗯 啊，哥拿出来茶，来来来，我珍藏的好茶啊， 嗯， 喝完之后说，嗯嗯，牛， 嗯， 差点意思。你要是能哎品头论足一番，哎，那就有点意思了， 嗯， 是吧？或者我拿着茶我去多杰那儿了啊，多杰说，哦，你这茶啊挺好 啊，你这茶算了，喝我的吧。 哎，这就能听出什么意思了。 哎，你得有一知音之感。 哎， 对吧？人家给您这茶了，咱们说一块品了，这关系到位了。关系不到位，还不让给你喝呢。那喝到了以后呢，你要他真是能说出个三下两下的来，再有这么一下半下的切中了要害，你看这对方都很高兴。 是是是 啊， 你看刚才提到栗子味儿的绿茶， 嗯， 我就觉得挺好。 栗子味儿香味儿的绿茶， 栗子香味儿的绿茶，哎，真的以前还真不太知道。 那可不嘛，是吧？咱不能说栗子味儿的绿茶，栗子多少钱一斤，绿茶多少钱一斤？ 对对对， 这糖炒了都不贵，你别说不糖炒了。这个茶叶啊，刚才说到绿茶了，闻香气，我说它有一种特有的板栗香，板栗香干茶的时候就有，稍微加一点温，就是这个杯底啊，就是说咱们说这泡茶器温度只要高一点，一烘上来明显。之前跟大家聊过这台茶。在贵州这时间台茶啊，这个我是这个时间奇香，它这个跟它有差别，它具有一种熟玉米香，像那个老玉米那个水、煮完那水的味儿， 汤的颜色也像， 是啊， 哎， 像吗？ 像啊， 啊，不喝与老玉米水， 啊，你没喝过呀？ 不喝，不是没喝过，我妈爱喝，我不太 爱喝。哦，我喝过，那总看过吧， 口感也不错， 金黄金黄的，挺好的， 还有那个保健味， 对 对 对, 对， 去火 啊，是吗？ 嗯， 好， 嗯， 那老玉米水这事儿说完了啊，翻回头来接着说，绿茶开袋要有香，鲜灵的香气， 嗯， 加温杯子一加温往起一烘得有香，那么我们说的香气一般是板栗香，特别一点的那玉米香啊，这种感觉都有，开汤一冲泡。开汤与冲泡这个绿茶应该有什么感觉呢？我说呢，当然还具有一个鲜，这是第一感，就是绿茶如果说就一个字形容，一款茶一个字形容，这绿茶就是鲜，抓住这个特点，跟其他的茶相比的鲜， 嗯， 不是所有茶都鲜， 也不是所有茶都不鲜，但是这个鲜的程度不一样。 对啊，因为绿茶不能喝陈茶， 哎，它喝新茶，而且它是春茶。这里边有个道理给大家讲，为什么我说你夸它夸鲜的时候就夸到位了，因为绿茶大多数用春茶，绿茶一般用春茶。我不倡导明前茶，我说明前茶太贵，不见得物有所值，但它即使是雨前茶，它也是个春茶。 嗯， 只要是春茶，这个茶叶中叶片中的内含物质里边来看，比如说氨基酸的含量都高。氨基酸您记住了，叫做咱们茶叶的鲜味之源，就这四个字您记住就掌握了，叫鲜味之源，那鲜爽的感觉都打这儿来。同时什么积累的不足呢？茶多酚积累不足，春茶的茶多酚都少。茶多酚是什么呢？您再记住了，茶多酚还四个字，这叫涩味之源，那苦涩感都打它这儿来，尤其是涩味，苦味还有别的物质。那这氨基酸一高，茶多酚一低，这茶自然鲜爽度就上来了。你再用绿茶的工艺这么一做，一彰显它这特点，你再一喝它肯定是鲜。 嗯， 夸绿茶夸鲜没问题。你怎么鲜的，咱说了，刚才说鲜灵， 嗯， 说鲜爽，这都可以啊，你可以在组词，但是抓住这个要点上夸，绝对不出圈。你要喝黑茶说喝真鲜，还你撂下来，您是喝对了没喝对了，那不在感觉上了。哎，得先有这鲜， 哎，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嗯， 这个，哎，我再问一个跟绿茶有关系的。 好， 比如说，我拿了某款绿茶，但是这个茶可能不够鲜灵了，但是小胖拿的呢是一个相对昂贵的啊，这那明前啊，那他那个比这个比我这要贵很多。 嗯， 真的在喝的时候会有那么大差别吗？ 有差别。还是有差别。我们说对茶的要求不是说一定要顶级，但是要符合基本特征。因为喝茶本身就是一高档享受。有人说那我们这喝茶不讲究，您喝茶再不讲究，您比喝水不是讲究点吗？您还是一种高档的享受。那既然有这种享受，我们说尽量的到位，是吧？咱得享受到位了，有这感觉了，那什么茶得喝出什么味儿来。咱今儿打着车去吃的淮扬菜，吃的回头辣子直喝水，这就不是淮扬菜，您是奔着这去的。对吧？您翻回头来，您说吃本帮菜，本帮菜什么特点呀？ 甜 呢，油重啊，它使得油重啊，它跟那川菜又不一样，跟淮扬菜还不同。您今儿想喝它什么，您会有一个心理的预期。春节来啊，咱喝点绿茶吧。有时候这么说了，说喝点绿茶可以啊？为什么呢？人说说会说的人就说我们喝一口春的味道。 哎， 都这么说。不会说的人也得说咱尝尝鲜儿。 嗯， 哎，尝尝鲜儿的感觉， 嗯， 那总得具备这特点。你比如说这个茶真是沉了。 嗯， 鲜灵度不够了，那这个时候你喝到嘴里，咱老北京有四个字的成语形容它，叫乌了巴都啊。哎，你都不会说这个词啊？ 谁说的乌了巴都嘛？ 是你不惯用啊，你用的不恰当啊。 哦， 哎，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中国呀， 啊， 真的这个文字啊， 啊， 太博大精深了。 那肯定是， 因为你想，它怎么搭配？都会有不同的意思， 嗯， 包括你比如说像加油这两个字， 嗯， 也是有不同的意思的， 嗯， 对吧？你比如说小胖说我车快没油了，我得加点油， 嗯， 啊，然后人多杰说他考博士了，我们会说加油。那你说字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含义是不一样， 语境不同啊。 对呀，对呀， 嗯， 所以你说哎呀特别有意思，也多亏茶是咱中国的啊一块瑰宝， 嗯， 所以在这样的文字下，我觉得去表扬的可以，不像有些地方可能文字相对匮乏。 嗯， 你真说想夸的都不容易。 哎， 真的， 咱中国那词儿丰富啊。 就跟那天我跟一个学外语的朋友，我们俩一块聊天，后来就聊起来关于那个，就是现在不都特别喜欢说缩写的嘛？ 嗯， 啊，比如说像 NBA， 嗯， 啊，其实这些都是，啊， 缩写 的缩写的。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 family。嗯，什么意思啊？我说家庭啊，你知道是什么缩的吗？嚯，我说这得缩多少个字儿啊？我说我还真不太知道。说很简单 ，family 就是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我说真的假的呀？这蒙事儿呢吧？ 啊，我认为不真。我认为不真。 那好吧，就把我当一个外行，他忽悠我。 他为啥发一朋友圈嘛？你想想，这是多高兴啊！这是，中国那词啊，尤其是这个词之间还有搭配啊。刚才我们花花老师讲的这非常对， 就是比如说就说这一鲜字儿， 嗯， 鲜灵也是它呀，鲜爽也是它呀，鲜纯也是它呀，都可以，不同的感觉搭配啊，还描述出了程度的不同。当然这说的都是好的， 嗯， 反向当然都不好的，是吧？不好咱以后得机会再说，咱有得机会再说那批评茶的事儿， 嗯， 咱的反向怎么说它，咱今儿先说那正向， 对， 最后还看叶底，翻过来还在看那叶底，叶底好看啊，绿茶可那叶底千万别扔。我原来就跟大伙说，我说找一小白碗接桶水，白水清水，您把那泡过的绿茶投在里边，绝对别有一番享受。 嗯， 它泡开了，嫩绿的叶片呀，舒展在这个水之中啊，清水之中啊，它不是都沉底啊，它有点像那水草的感觉。 嗯， 啊， 浮萍。 哎，对了，它是在里边呢，有这种枝蔓的感觉，你像那个非常美的。 嗯， 看这个叶底，那我们说那个绿茶的叶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呢？第一，它应该绿嫩，啊，有这种又绿又嫩的感觉。那其次呢，应该具有一种完整度，啥就是完整度要高，嫩彩是看得出来的。咱们绿茶都说叫嫩彩，不是说牙头发也得一牙一叶一牙两叶，这都是高标准的采法。这个分跟谁比？一牙两叶在绿茶里边不算什么，在黑茶里边就算顶级。要拿一牙两叶做黑茶就够瞧的了，不会的，一般都比它更粗老，三级老以后都这么见了。所以说绿茶看什么还得看它的叶底，叶底之美。 来，绿茶完了，咱们说红茶、 白茶嘛， 说白茶 啊， 行， 按照顺序， 行，白茶 顺序 来， 白茶、绿茶说我淡个鲜字，白茶得沾个甜字。它个甜跟甜，所有的茶都有甜味儿，但是白茶的甜味儿它特殊。非常的好喝，我这两天呢，我因为教学的原因，我喝到了几款学员带的茶，白茶。我说实话，外观看条索不错，闻一闻干香也有，就是喝嘴里不甜，工艺上有问题，就甜度不够。说那甜度能跟白糖水似的吗？到不了那么甜，但是它仍然是一种饱满的甜，您喝过以后绝对会有体会。所以说，绿茶抓一个字抓鲜，白茶抓一个字抓甜。抓大放小嘛，先抓这最主要的一点。那翻回头来还是说，白茶具备什么样的香气呢？白茶我说它有一特殊香气，这俩字一说出来你内行了，蚝香。我们说这款茶叫蚝香明显，不管白毫银针不管白牡丹都是一样，包括贡梅都必须具备一股的蚝香。 这是有口音呢， 蚝香啊， 蚝香啊， 你这家乡话带出来了。 嗯， 这个蚝香啊，正音啊，正音。 什么蚝啊？ 白蚝之蚝，茶蚝之蚝啊。 嗯， 咱们看到那个白茶呢，因为是重尾雕啊，不揉捻，它的茶蚝保留的非常好。 就那绒毛嘛。 哎呵，这说的太准了。您是从动物学的角度考量的，啊？ 明明是植物学。 绒毛还植物学吗？ 当然了 啊， 是 啊，动植物学的角度考量的吧？咱们我们呢，从文化的角度把它叫蚝，叫茶蚝，其实就是说那层毛。哎，白毛这个东西呢，它具备一种香气，干闻的时候不明显，只要这个泡茶器把它一变热，这个再投进去，香气非常显的，显出一种蚝香。这个绿茶没有，绿茶你说都有板栗香，它没这个，它得有差别。白茶先得具备这蚝香，开汤一冲泡到嘴里一喝，一定是一种鲜甜的感觉，它还鲜，只要是新茶它就鲜，但是它不是鲜爽了，它鲜甜，它的甜度在这儿，这个是白茶。其实人说，那您为什么白茶会甜？两点决定的，烧在水都讲了哈。一个工艺特征，重尾雕不揉捻；第二点，树种决定的。这福鼎大白和福鼎大豪，这是两种树，两种茶树的品种，一个叫华茶一号，一个叫华茶二号。您往后只要注意叫华茶多少号的，叫华茶多少号？你比如凤凰水仙，华茶十七号。叫华茶多少号了，都是国家级优良品种，便于推广，适宜推广，也确实推广到了中国很多的茶区。为什么？这种茶青的鲜甜度太高了，喝到嘴里就是有这甜味儿，这白茶的一个特点。 糖尿病的可以喝， 它果糖它跟这个咱们的蔗糖不一样它不受影响，你放心这个想的很对啊， 真是 啊， 真是不同的人琢磨的事儿不一样、啊。 年龄段在这摆着，它有差距， 有危机感 啊，是 吧？ 是 哎，这个今天咱们聊的是中国的语言文化， 啊、 博大精深 是 啊。今天我们挑出来好词儿 来夸夸茶。 茶 啊，其实我一直都在琢磨呀，我觉得爱听广播的朋友啊，爱听声的朋友一定是特别有想象力的。 嗯 啊，因为它不像是其他的那些什么视频呢也好啊，平面画也好啊，就给你的是直接的冲击。这个你它就很多想象力，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那个栗子味儿的那个红茶啊，有栗子香， 绿茶 啊，绿茶是吧？人依旧就说了，你一说这栗子味儿的绿茶，人家就想起来相声里边那个栗子味儿的窝头了 啊。 你看，这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就是有延展， 有延展，要不然我怎么变成胖子了呢？他怎么变成瘦子了呢？ 来，先进段广告， 不提这个。 广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急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有好多朋友啊，在听的时候也给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想法和故事。一夫说了，刚刚听多杰说到绿茶，每年我都能收到朋友从武夷山给我带回来的新的这个碧螺春。啊，泡上一杯那是真香啊！下午没事的时候，我自己在家烤了几块老婆饼啊，沏上一杯绿茶，生活好美呀！啊， 你等一会儿，这有点乱，这信息量有点大。他朋友啊，打武夷山给他带回来的碧螺春， 耶、yeah ， 是不是一个地儿的嘛？ 那肯定是先去的江苏，后又去了武夷山。 哎， 到了武夷山，这茶就变好喝了，就给您寄回来了。 哎， 一到家门口一敲门，您正烤老婆饼呢。 哎， 你这么一吃，你看这又圆满，是不是？啊，这说好了就得、哎、啊。 这什么叫能圆回来？ 那可不得圆回来， 是不是啊、 你主要是说嘛、哎。 这个子英也说了啊，一开始我看错了，人家发的是亲戚送的浙江私宅 啊、 哦、啊，我看成是浙江豪宅了。说哟，亲戚够厉害的。他说这私宅啊，有点像龙井似的。这私宅是个茶吗？ 私宅也是一种豪宅吧，就是一种，这个装修都很费劲的，是因为他自己的嘛？ 私人的私 啊，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道理 啊。 这个詹姆斯的私 啊，您看，您听我们广播就是有这个好处，它具有延展性啊，有延展性啊。 说这个，反正这茶啊，豆香很浓。但是不是扁炒的，不知道这种茶怎么样 啊、哦？它是这样，这扁炒青这东西呢，就以龙井为代表，做型做的比较厉害。但是在很多地方呢，人要不为了卖呀、啊，或者是不为了那么卖上价啊，人就不做这扁炒青。扁炒青什么意思呢？就压成扁片了。您看那龙井不都是扁片的吗？ 嗯， 我们说这像什么呢？像以前啊，老家的都有这个，家里打那居钉， 嗯， 老盘子、老碗上面上俩大居钉，就那感觉的。说那个龙井茶的叶片呢，得像那居丁似的，去那干茶的时候。 嗯、 但是，一般的绿茶呢，人就不做那扁炒青，啊，那就长炒青就行，就一般的炒青就可以了。您这茶呢，我没喝过，我不知道。但是我听着您说这意思，有点农家私房茶的底子， 嗯， 可能就当地人喝的 啊、 嗯，哎，当地人喝的，经过一定的精加工环节就可以了。这种茶往往都不难喝，往往都不难喝。嗯、你别以为那龙井它就不见得就它就像那五星级大饭馆似的， 嗯嗯， 哎，它那个各方面的综合享受， 嗯， 那您单说这口味上端上来50桌同时用餐就能保证您那好吗？不是吧， 嗯， 茶叶道理差不离，哎，所以说您那个我觉得许不错， 就是小司自己做的茶 啊， 是吧？ 哦，小司自己做的茶， 哎，好，来咱们回答一下邓小燕老师的问题。好吧、 哦，好嘞，好嘞。 因为呢，咱也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啊，嗯、因为这没了啊。 啊， 对、嗯，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白茶啊、嗯，想必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猜出来了，而且是牡丹王、 嗯、 啊。这个小燕老师呢就说了，今年的这新白茶怎么泡更容易喝出甜味呢？因为今天分享的就是一个新茶嘛。 是我那个问候一下啊，好久不见这个邓小燕老师了啊，这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啊，我是记得住的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咱们是未见其人，只闻其声，或者说我看得见您的文字。那您问我这白茶怎么能够泡得更甜呢？白茶是一个相对泡法比较容易的茶，它不容易泡，难喝了，我还反而说这话呢， 真是 啊。那么但是呢，他刚才我讲了，我反复讲的时候啊，上半段我不知道您进来没进来，我说这白茶是重尾雕，重尾雕有什么特点呢？重尾雕不揉捻的茶，您记住了，它内含物质都不太容易析出，析出相对会比较慢，所以白茶它具备一个特点叫久泡不苦。一般的茶不敢给您搭这保票啊，多优质的绿茶红茶他不敢给您说久泡不苦，那这不是人家茶不好，性质不同。而这款茶久泡不苦，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呢，第一泡的时间可以适当延长，看你想喝什么。我想喝跟泉水一样的味道，那简单了，第一泡二三十秒就出汤。我就想喝多杰老师说的纯和质感，那您不如五十秒到一分钟再出汤，没问题，喝的是个茶汤的饱满度。两方面您都试试，找一找您要的那感觉，咱们再交流好不好？ 好啊。顺着这个再问一位，这位朋友说呢，说那个牡丹王喝出来有冰糖味儿，这是对的吗？ 是 对的， 是冰糖味儿。很多在当地的人都说这个茶有一种冰糖，冰糖什么感觉呢？就是甜而不腻。 对， 它是跟那蔗糖的区别就在这儿了啊。我听很多的厨师傅讲，好多菜不用蔗糖，人用冰糖。 对， 就是不腻口。 对， 所以您这感觉还是对的。 是是是。哎，今天咱们分享的这款白茶，咱们以前多次都分享过吧？ 每年都分享， 对吧？ 应该是这么说。 对 对, 对, 对， 打15、16、17、18。 哦， 每年都有分享。 今年的这款也是今年的新茶， 是2018年的，这是2018年的，应该是比较，咱们要顶级吧，头彩的白牡丹。 好好 啊， 一样嘛，喝出来春的味道。 对， 是。 哎，但是我接着搁这个问一个啊，每一年都有，会不会有跟葡萄酒似的，这一年的尤为好？ 就 淡旺季。 哎，就比如说这一年，比如说今年啊，去年来讲呢，它这雨水比较丰富啊，或者它的气候比较好啊，采茶的人呢换了一波年轻的呀，哎，它这茶就好一点，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吗？ 你看，这就是我跟黄山的区别。咱不这么说话啊，这是这个农副产品每年都会有差别啊，咱得不开玩笑的讲，它只要是农副产品，不是工业产品，这个又说到您的领域了，那汽车制造就保证一个比较准确的状态。 那点儿它流水线， 哎，对了，它是工业化生产流水线。我们这个呢，包括人家黄山老师那个呢，其实还是农业的一个范畴。您打那种植到弄，它都在农副产品做那过程呢，叫农副产品加工。还是这过程，那这里边你说能一点不受天气的影响吗？我认为是不会的，我认为是不会的，一定会，是吧？但是你说这影响多大呢？我说不会超过20%，不会有过大的影响。只要树种不变，只要您的手艺不变，哎，它就不会有过大的一个影响。这又怎么举例呢？您比如说牛大叔一炒菜，这今年的白菜跟去年的白菜不一样，但是人家有那技术保证的。 哎， 人家炒出来老得是那好吃的口感， 说的对， 老有那个味道。那我们这工艺干什么呢？我们这工艺就是为了补每一年的差别，这就叫制茶的工艺。 就是让它的平均分提高呗。 哎，对喽，对喽，对喽，尽量把平均分提高，而且要做出那个茶应有的风格。 特别好。来，我们这一节最后的一个信息就读坤的吧。坤，看头像是一个姑娘。他说：“哎呀，要说想象力呀，一直以来听广播，我都不知道嘉宾长什么样子。哎，知道了北京时间，我每天都得看一下，通过这个不就能知道嘉宾的样子了？”他说：“呀，原来嘉宾长这个样子啊。”他说：“今天的嘉宾跟我想象的是不太一样，又瘦又现代。” 啊，这种信息以后多念啊，这种以后要多念。 对啊。因为发这种信息的也不多 啊，你怎么给说出来了呢？这话 来啊，今天呢，咱们聊聊夸茶 哦。 刚刚呢，咱们夸了这个绿茶了，夸了白茶了。

1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咱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快再便宜40岁。 好，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是啊，好多朋友都说，哎，今天听你们聊天啊，都笑岔气儿了，话密，而且互相接的都天衣无缝。这就叫会夸人呢、 啊、是是是 是不是、 嗯、还夸到了点子上。 哎，不过今天真的要跟很多喜爱茶的朋友说抱歉。 哎， 其实像我跟小胖包括多杰，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就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关键词往后拖一拖。 对， 哎，争取 没说。 对呀、啊、 压根儿没说。 对呀、啊、对呀、啊嗯、但是我们压根儿没说，但是没想到已经受罄了。 是， 哎呀， 对， 非常抱歉，非常抱歉。 是是，这个等下次吧。 嗯 啊， 嗯， 反正白茶每年都有。 是、 啊、而且呢一年我们应该还分享挺多次的。 嗯， 是不是？因为白茶好多人都很喜欢。 对、 嗯、而且最关键我觉得是白茶啊，一耐泡，就是它的这个门槛特别低，所有朋友您喝这白茶啊都不会觉得说喝出难喝来，很难很难。 是， 因为我就是一茶的小白，我就拿那白茶就当就当什么呢，茶叶包泡，甚至比那还方便呢。你就闷着不管它，你最后喝出来的那水依然也不会发苦，它不像绿茶似的。 嗯、对 啊，这个等下一次我们再争取让多杰老师多带一些过来。 是是、 啊，别老在家里边藏着。 嗯， 是不是？ 像 B 勾这位朋友，他说我去年在吃喝啊分享的白茶，到现在没喝。影响质量吗？ 哎呦， 有保质期吗？ 过期了啊，赶紧寄回来，我跟你说。 特别好啊，多宝宝说了，高价回收。 这是这个，听他们俩说也就没完了这件事啊。但是这茶呢，说实话，您如果现在连包都没打开的话啊，说咱没搅这包呢，那它的转化还非常不错。 嗯， 不信您可以试试。但您，我不知道您手里现在有没有今年的新茶啊？ 嗯， 您俩的对比的是不刚差一年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差一年， 嗯， 绝对有差别。才一年的时间，其实一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尤其在白茶的一个自我的储藏过程之中，一年还是一个比较短暂的期间。 嗯， 我们说大概3年左右的情况变化是非常大的。 嗯， 但即使就是这一年有变化，不信您真可以试试。 嗯， 好喝了，还是这句话。记得想着点我们啊，咱们现在很多朋友都有好茶， 对， 嗯， 对， 都存着呢，多节这儿都没有了， 不，好几种我都没有了。 哎，问起来这个了，你说这放了一年啊，那要放个10年的话，它这甜味儿是越来越淡呢，还是会越来越浓郁呢？ 会越来越浓，甜会越来越浓，但是我刚才跟大家在这个上半时段讲的这个叫毫香啊， 嗯， 就会少， 哦、就没了， 就会少，那是一定的。只要是香型物质都不那么稳定，您不信您的绿茶怎么放2年您再拿的没有板栗香了，说这不栗子味儿的了，那有道理，那个香啊在转化和分解。 嗯，好，没关系啊，既然咱们都说啊要用正确的词去夸奖茶，咱们从豪香咱们一跃咱跳黑茶吧。 嗯，好，他今天老有些跳跃性思维哈，为了让大家看看差别。 对呀、 啊、好，差别，那黑茶你打过来一看呢，这茶首先来讲没香气，基本没香味儿， 样子也差 啊，样子当然 一股土腥味儿。 对呀、 啊，好像你们俩这表情啊，这个不至于啊，我看喝的时候都挺高兴的，怎么一到说人家的时候都义愤填膺的呢、嗯？这个茶呢，黑茶首先没有明显的花香与果香，不存在，什么花香、什么果香、板栗香、熟玉米香、老窝瓜味儿的、栗子味儿都不存在，都没有。他说有点什么味儿呢？木头味儿的， 嚯， 有点像木质的感觉。哎，说木质什么味儿？趴桌子一闻就是，这不上漆的那木头啊，一闻有淡淡的木香。人说杨老师，你这么说这太美化了，木头也有香味儿嘛？哎，那玩家具的人就该站起来了，就得说那木头单有一种香味儿，我们还就爱闻这味儿。 对， 俺们人怎么喜欢那原木的家具呢？有道理。 是。 哎呦，在二位面前班门弄斧。 那当然、 啊， 欢迎收听我们下午2点的节目。 啊、是。说完了想起来了， 哎哎， 您看看这关公面前耍大刀了，这是，哎，那木质是有香气的，那黑茶独具有这种香气。那有人说，哟，我觉得不是，没您说那么美好，这里边有点那什么味儿呢？刚才夏明老师说土味儿，还有人说的比这更的严重、 嗯， 说这陈味儿， 对， 还说再难听点煤味儿， 对， 煤， 是不是煤味儿呢？不是煤味儿， 大部分的如果不变质的情况下，它不是霉味儿，它那个叫陈味儿。陈味儿是有年份的体现。这六大茶类有的只能喝新的，比如说绿茶，有的呢这能喝新的也能喝老的，比如说白茶，有的独独得喝年份茶，你比如说黑茶。黑茶没有打说喝新的，说今年我这黑茶做下来了，我给您寄两片，没这么说的。 嗯， 人都是陈化过之后才会出厂去销售， 就必须把它放旧， 必须把它经过陈化。为什么？因为那黑茶后边写着仨字叫后发酵。 哦， 怎么叫后发酵？在什么之后发酵？在这成品茶制成之后继续发酵，不是一步到位的，后边还有发酵的过程呢。所以这个时候你不陈不行，没有那风味特征，不好喝。那陈化之后呢，它独独产生了这么一种陈味，这味道呢说实话珠三角地区的人比较熟悉，比如说广州啊， 嗯 啊，我们香港啊， 嗯 啊，澳门呢，这珠三角的人他就熟悉这味儿，好喝。咱北方人呢不熟悉，不了解，以前知道的少，一喝这味道又怎么跟这绿茶这么大差别。对了，所以这个我们花花老师这是用心良苦，他就想让我说一个差别大的， 嗯， 这就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大伙儿能看出区别来，他就是跟这截然不同，它就有这味儿。所以有这味儿一闻到的时候，各位别含糊， 干 别含糊，哎，干倒不至于，慢慢品。你这怎么那么勇敢 生嚼啊，这是 啊，对，要把它开汤冲泡、 嗯、 开汤冲泡之后呢要喝一什么感觉呢？说都抓一个字吗？对了，黑茶抓纯字，醇厚之醇，不是纯洁之醇， 嗯， 醇厚之醇，要具有这样一种有厚度的口感。什么茶都可以，比如说绿茶鲜灵， 嗯， 薄薄的，薄如蝉翼的一丝凉意进入到您的口腔，说的都非常好啊。 哎，这听出来他年轻了，嘿、哎、 啊， 是， 哎， 这怎么能听出来 薄薄的，嘿 啊，是是是， 你老捏着嗓子说呀，人家准以为你十二五呢 啊，十二五啊， 哎，小姑娘还是 这是什么。这个咱们接着说啊、嗯、这个唯有黑茶要厚，味儿要厚，要厚重一点的味道，所以说我加个纯字。 嗯， 有人形容叫纯和，有人形容叫纯厚， 嗯， 有人形容叫纯鲜、纯香都行，但是前面得带着纯字，这是黑茶特征。说您讲这黑茶都包括吗？都包括，湖北黑茶也行，湖南黑茶也行，四川黑茶也行，包括陈年的六宝茶， 嗯， 陈年的普洱茶，它都应该具备这特点，先有这纯的感觉。 嗯， 翻开再看叶底，有人一看不对了，这叶底跟您刚才说的不一样。这也不压一夜，也不压两夜，这看着黑乌漆麻糟，黑乎乎的，它发酵了，尤其很多还经过卧堆， 哎， 啊，那它的感觉会完全的不同。这时候你也别含糊，这又是人家的品质特征，它只不同而已。咱们就讲这不同， 咱快哪个形容词可以形容一下？ 哪个？ 就看看叶底 啊，黑茶的叶底啊，就我说刚才您讲了，拿一小盆泡着看看，别看了，那没有那么好看了。 嗯、 但是凑近了闻一闻。很多时候往往还带有一种枣皮的香气、 哦、 说没有这枣皮的香气呢，这不算包贝，这不算毛病、 哦、 但是不能具有任何不愉快的气体。 对， 哎呦，一闻打鼻儿刺激、 哦、 不行，那不是好茶， 一股八四消毒水的味道。 你上回你给我那茶就这味儿自己都说出来了，你看看、这个、 开玩笑，我做的 啊，我 来来来，那咱们先打一个隔断啊，因为已经说完了三款 了、哎、三种 了，而且呢，那个多宝宝真的是提纲挈领的说到了这三款茶的最主要的特点， 是是， 哎，特别好，特别好、 嗯、 来，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说一个我们文艺广播，其实也不能说是文艺广播 哦，这是一个咱们。我觉得是一中国人的大事， 哎， 哦，是吗？ 我们特别有幸的能够作为一个广播平台，然后来见证了这一次夏伯渝老师。我不知道您知道吗？ 哦，我知道。 夏伯渝老师呢是一个这个双腿有残疾的一位老师啊，他呢带着一只，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而且在很早之前的时候，他就有登上珠峰的一个想法。 哦， 去年呢因为某些关系、某些原因、身体的原因，所以呢就没登上珠峰。 嗯， 今年呢又继续。攀登珠峰， 嗯， 而且呢我们是刚刚收到的消息，就在今天早上凌晨三点，大概是当地时间凌晨三点钟，北京时间大概是五点多钟，夏伯渝老师呢就从这个珠峰大本营开始出发去登顶，而且呢今天珠峰的天气非常好 啊，有点像北京似的啊，太阳天应该是。然后呢，夏伯渝老师就一行经过了大概是七八个小时的攀登，在当地时间的11点左右，就到了海拔5900多米的一个 C1 营地。大概的路途呢是2.6公里。目前呢，据前方的消息，身体状况非常良好，而且呢，在 C1 营地休整之后将继续向上攀登，预计在5月12号或者是13号的时候向顶峰发起冲击，而且这也是夏伯渝老师第5次攀登珠峰。 嗯， 这我知道。 你想啊，就是对于咱们这样的正常人来说，这都是不可能完成 的 任务。 是是是。 那你想，对于他来说，那可不是挑战的问题了。 是。 当然了，在此呢，因为我们像文艺广播，我们一直在关注，在追踪这个事情。 哦、 我们的同事啊，是一位女同事。 嗯。 啊，她在之前一直在健身，一直在锻炼。我先是以为，我天哪， 受刺激了。 对呀，跟谁呀、啊？ 你说这俩人这心眼儿、哦， 不是真的。他 关心他， 哦、练 太强度太大了， 练得有点狠。 哦、 嗯，但是他一直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但是没想到这次，他至少要跟着夏老师一直，反正到大本营是。 目前是在大本营。 对对对， 嗯， 再继续不继续就看他自己的了。 嗯、所以呢，就反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夏老师一些近况啊，一些这个攀登珠峰的一些故事啊，包括有一些什么花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 对， 我们应该是在早上的我们出发吧 、 嗯、这个节目当中有可能会跟我们前方的记者进行连线，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姑娘，介绍一下当时的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天气情况啊， 对， 包括现在传来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我们都会实时的关注。而且呢，我们作为晚上的节目啊，我们特别真的是真心的希望夏伯渝老师能够完成自己的这个心愿啊、梦想，第五次向珠峰发起挑战。因为我记得，因为刚刚那个多杰也说了，说前两天跟这个残疾人朋友们一起在品茶， 对， 我当时呢就跟多宝说，我说哎呀，都是普通人呢， 是， 但是多宝说了，人家那种敏感度啊，比如舌尖他喝那个水的敏感度要比我们普通人还要好 啊。好， 所以这个夏伯渝老师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包括我们这些残疾人朋友们，就是他们用自己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啊，包括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普通人还远远的不及他们。 哎，真是如此， 真的 啊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向着更美好的生活慢慢的前行。 嗯， 好，来，那咱们说完黑茶了，接下来该说花茶了吧？ 说花茶吧。 啊，没有花茶， 特别好。为什么没有？ 咱们讲的是六大基础茶类。刚才开头就说、 啊、那这样，亲，那个咱们自己人，咱加一个行吧？ 行啊， 加一个。 啊， 因为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啊，这儿呢。 啊，是这个是吧？哎，对 ，XF 他说花茶呢。属哪类里边了？北京人爱喝这口，快说说怎么夸的。 哎，先说属哪类里边的，哪类都没数进去哈。这个六大茶类没它，这一说这咱们就得说不对啊，这对我们北京茶文化不重视啊。不是这道理。咱们说的六大茶是基础茶类，那么以基础茶类为基础，再可以进行再加工的工艺，从而得到各种各样的茶，那这种类就多了。那这里边呢，花茶就是其中的一类啊。你比如说这个在南方做的桂花龙井啊，桂花乌龙啊，甚至于说小青柑呢、啊、现在火啊，小青柑可火，大红甘普啊，都叫再加工茶，它都属这类，它可不是不重视，单独给拿出一类来了。而这花茶您说应该怎么夸我呢？花茶当然它叫香啊，是吧，香是第一要务。但是我就说一点吧，那么说这花茶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叫做香水结合，不是香水结合，香与水能结合，这就是一款不错地花茶。 嗯， 说得多好多好，看自己的品级了，咱每个朋友喝的不得一样的。但是甭管您喝的是220的，是880的，它理论上都应该具备。 还有那么贵的呢？ 我搂着说的啊，不止880啊。 这妈呀， 不止880啊，这个贵的错了。不信你问咱们听众朋友们，很多喝那花茶的，咱们北京话叫口都高着呢， 天哪， 口都高着呢。你不用知道这些事情啊，这个都应该有香水结合的特点，香要高， 水要甜，但香水之间要结合。 嗯， 这要两张皮，这坏了，这不贴在一块儿的。 嗯， 香是香，水是水，一闻倍儿香，一喝倍儿甜，一咂摸这水里一点花味没有，改喝绿茶了，那不对了。那您怎么叫印花工艺了呢？您的印怎么把它印进去？那程度很深的一种啊，这是。那花都递出去了，香味还得在，你就得下多的功夫。 嗯， 那么这如果分离了，证明做的不够到位。当然你说耐冲泡程度啦，香的等级啦，那还有差别，那这是有价格上的差别。但是我就给您一个判断的标本，您得说咱们这茶说好怎么好，或您这茶香水结合的好。 嗯， 一说这高兴。 嗯， 怎么能喝的是花茶？哎，怎么不是喝了绿茶掐两朵茉莉花进去了呢？对不对？先茉莉花扔进去，您扔一把，再泡一把绿茶，说这是不是就茉莉花茶呀？不是，就是因为它这样泡出来，香水不结合。 嗯， 香是香，水是水，没印进去啊，两回事。 好，特别好，真的。就一说这个啊，就打一岔，我想起来那天看了一个故事。哎呀，看完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有意思，还是语言的艺术啊，语言的艺术。说有一个小伙子，大学毕业。然后去一个外企公司上班，新员工嘛，那当然干什么都得有眼力劲儿，特别认真。然后到了单位以后，老板是个外国朋友，然后就跟他说，来，明天啊，咱们 SLT 见啊，然后具体我给你布置一下。小伙子特认真， SLT 什么意思？查字典，英汉大词典，哦，这都是查，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缩写什么都不知道， 嗯， 可是那怎么办啊？老板说明天得在那儿开会啊，还有布置任务，这要不然，哎呀，实在没办法，然后就偷偷得问问前辈啊，因为一开始不敢问，怕人觉得人家小白不愿跟你说，然后偷偷问，师姐 ，SLT 什么意思啊？明天老板让我跟他在那儿开会说事儿，你猜什么意思？ SLT 对呀、啊，你要说 BLT 我知道，你知道 School Toilet 呸 在学校的厕所里开会我给你翻译出来得了 SLT 师姐跟他说了、 嗯、 这么简单你都不知道啊，三里屯啊 哎呀啊、哦，三里屯是 S 啊、哦，还真是 哎呦， 对吧 哦 嗯 真是 啊那可不吗？你看这说明什么呀？这是个外国人吧？ 对，外国人 啊，外国人熟练掌握汉语拼音， 是、 啊、 就跟咱们当初解释 CBD 是 一样的， 是是 非常可爱，非常可爱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啊，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哎 哎，这也是缩写， 是、嗯、好吧？来， 真是缩写。 哎，来，那多宝宝，咱抓紧时间。刚才咱们说了按六大类来分茶的话，咱们已经说完了三大类 啊，切花茶啊，咱凑合快点、 哎。 黄茶呢？黄茶它的小众，不多见。那黄茶是个什么特点呢？黄茶的特点呢？那应该说。闻起来的时候具有一种稍微有一点的炒瓜子的味道，转蓝瓜子，咱今儿买的包装的那缺少一种乐趣。以前我们小时候都看着那大锅炒，那是最好的，真香啊！那因为它有油脂感的东西在里头，那这一炒完真香，就大概那味道。这黄茶的干茶单具备这么一特性，它比一般的绿茶的口感啊要厚一点，所以你抓它一个字，你抓的一个厚字，它的汤感要更厚重。 嗯， 因为它在绿茶的工艺基础之上做了一个闷黄的工艺，汤变柔和了，口感变厚重了，它是这么一种感觉、 嗯、 啊。当然最关键的两类还没说，你是给我时间很少了，一个是乌龙茶，一个是红茶。 乌龙茶说就一个字儿，你怎么形容它呀？我说乌龙茶你体会一个韵。咱们说尝那个铁观音要有观音韵，让你到那武夷山喝岩茶有岩韵，都有个韵字在其中。那韵字怎么解释呢？我说体现了乌龙茶口感的丰富性，韵一定是一种丰富味道的结合，就是因为你说不出来了，你说它韵味悠长。 嗯， 那一定不是单独的感觉，这个韵在各个领域里边都有啊。咱们听歌也行，啊，咱们唱戏也行，啊，咱们说听音乐，轻音乐直接听也可以，都有一个韵的感觉。那这韵是什么呢？韵是不能够拿语言形容的， 节奏。 不光是吧，我觉得还是感觉，感觉还是感觉的一种，那不能拿语言形容。我们说的有韵味，好，乌龙茶就有这个韵味，因为它太复杂了，香也复杂，甜也复杂，口感也复杂，内含物质丰富。那所以不管什么乌龙，它都带一个韵字为体代表。那当然你闻起来的时候，不同的茶它还有一个不同的味道。 对，因为你想咱们以前分享过乌龙茶，都说了各种花的香啊，果的香啊，哇，都有。 嗯， 所以那一句话两句话可能也很难去解释。 对了，还剩一红茶，红茶还一个字，红茶这字我给什么呢？给个顺字，红茶得顺滑，不管什么红茶喝到嘴里口感得柔和，这是它第一要务，它不刺激。 嗯，那这个不是跟白茶很像吗？ 白茶甜呢， 哦， 白茶是甜，红茶不是甜为第一基础，第一基础得顺，你必须得顺。 嗯， 很多人说小朋友啊喝一点红茶吧，啊，咱们女同事啊喝一点红茶吧，老人呢来一点红茶吧，为什么呢？体现这顺字，顺着口呢，那花香果香明显呀，喝到嘴里又有甜感，但同时由于全发酵的工艺，使得你的茶汤里边没有棱角。 嗯， 不刺激，没有那种刺激锐利的感觉，完全是一个顺滑的感觉就下来了。 嗯， 那这个体验在红茶身上最明显，所以我说这叫各有一个字儿，形容这六大茶就可以了。嗯， 哎，那汤色呢？ 那 比如说红茶的和乌龙的， 嗯，那不同。红茶首先来讲四个字的要领叫红叶红汤，叶子也要红，叶张要红，因为它全发酵了，打开得是红的，说里边带黄。带绿不行，这都不是高茶的表现。 嗯， 汤也得红的。那你比如说绿茶，绿茶不一样，我原来讲过清汤绿叶，汤的颜色得清，叶渣得绿，那绿茶看见红色可不行了，那一定是你这杀青做的不好，你怎么让它发酵了？它只要一发酵，刚才我讲那口感可就没有，我刚才讲了个鲜字，只要一发酵这口感发浑，这口感这鲜劲儿都提不来了，只要这叶张上带红都这特点，所以它各有差别，还是各有差别。 嗯，看平安银行的周说了，我为什么喝红茶就上火呢？这是不是太补了？ 嗯，倒也不至于那么补啊，您要玩命喝红茶呢可能差点意思。我给您的建议呢，第一，这个红茶是不是要搭配着喝？第二，这个话题其实今天讲不到这儿，但是借着您的话我多说一句，大量的茶刚下来都不好喝，甚至当年都不见得好喝，隔年才好喝。您有的时候喝那很新的茶是挺上火的，我也有这感觉，放一段时间更柔顺了，更好喝了。 嗯，好，这个咱们今天把六大茶类啊，简单的其实用六个字把它形容了一下啊，这个不仅是跟大家聊聊怎么夸茶，我觉得也是怎么辨茶。 嗯， 对不对？基本上如果有了咱们说的那些啊，这个词藻啊出现的时候，您觉得哟，这是不是就是那韵呢？啊，这是不是就是那心灵劲儿啊？如果出来了，哎，证明您至少碰着好茶了。 那肯定的， 对吧？有的时候觉得，哎，我怎么就喝不出来那种感觉呢？别着急，慢慢来，也有可能是冲泡的方法不对。 嗯， 多杰经常说的，说你喝出来好了吗？我说没喝出来，没喝出来你不会泡。我说哦，好嘞，我也就这么听啊。我觉得可能就不是什么好茶。 嗯， 但是呢多杰说了我且就信了。 嗯 啊，这个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 嗯， 咱们也挨个来解答一下。 好好好， 因为看一眼时间呢，这时候咱可能不太够解答问题了。 啊，那下次 对对，这个如果您有什么样关于茶的一些疑问啊，嗯，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任何茶的问题都可以。咱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哎哎，再快快，再来个年轻的。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 嗯，年龄大呀，就是个体力啊，就是持续性不够， 是， 哎，稍微差点，可能这个多杰老师呢，到这个时候第四时段了，可能稍微的有点累了 啊。 我们年轻人要顶上啊， 是，主要是饿， 他是饿。来来，有太多的朋友问问题， 好了， 咱们一一来给大家回答啊。 好了啊， 来，开始。 先说疯子熊的啊，他说我想问问如何辨别绿茶的陈茶呢？ 那这很简单 啊， 首先从颜色来看，就是干茶的颜色暗淡，那么开汤来看汤色浑浊，那么闻起来没有基本的鲜灵度啊，不具备特有的栗香， 嗯 啊，那这款茶想必年份是多了。 哦，那颜色是偏黄还是偏墨绿呢？ 不一定，看茶，但是不是颜色的问题，是色泽的问题。 哦， 色泽暗淡，你不管什么颜色它都有鲜亮的那一面吧。 嗯， 它这色泽偏暗。 嗯，好。草帽说了，今年的明前茶什么时候喝，怎么喝最好呢？ 啊，如果绿茶的话，你真是明前的，你到现在喝差不离，到五月份了，你别着急，我老是着急你也不见得好喝。白茶呢这时候都可以喝了啊，都没问题了。 嗯， 但是还有好多茶没做出来呢，还刚做出来呢，比如一些乌龙茶，这其实呢现在也可以喝，慢慢放着以后也可以喝，会越来越好的，会越来越好的。 为什么白茶的新茶就能喝，绿茶的新茶就不能喝，是跟制作工艺有关系吗？ 没关系，白茶的新茶也大概都明前就下来了嘛。 嗯， 时间差不多，所以我说这月份喝都合适。 哦， 都别先喝啊，都别马上拿来了就喝，都有问题。 对，老沈说特别喜欢去年装白牡丹的茶仓，有吗？ 有过，有过。哦，我在回忆是哪？您说哪一款？ 好好，当然他问的不是这个事儿啊。 那你就不用把这话茬留给我，你就说去吧。 我就没印象有这个茶仓。 有， 啊， 有， 好好。啊，他说请教一下，七小块白牡丹用撬开吗？ 啊，你看他还是说的是那个巧克力的那个白牡丹的问题。嗯，您看的那么小块的那个呀，啊，您别撬了，那就可以了，那都是我腰过重量的，那每一次就是一道的。那冲泡的时候呢，有个小技巧我告诉您啊，那个咱泡的时候先是开水进去，它表面的面茶呢很紧实，那先用这个水你晃动晃动晃动，让它表面呢回软，这个时候这水是可以倒掉的。有人说那您这是洗茶吗？不是，这是为了借点热水让它回个软。它蒸上的时候是蒸汽回的软，咱们现在用热水让它回个软，再第二冲正常泡的话，它就更容易出味道了，要不然它不出味儿啊。 哦，好。这主要有位朋友啊发了一照片，这照片吧还是横版的啊，这个想让多杰给看看这是什么茶啊。Fresh Park 啊，这个不知道，估计他嗯，这应该是一外国的茶， 是， 据我看应该是红茶 啊， 是， 一会儿让多宝宝看， 我看看，我看看。 哎，这个草帽刚这个补充了一下人家的问题啊，我刚说的是明前龙井怎么喝好 啊，明前龙井这月份喝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呢。那您喝的时候呢，还是用我教给您的龙井的独特的冲泡方法啊，茶水比例1:100的情况之下进行一次性的闷泡，就喝一道啊，1:100，什么意思呢？100毫升的水配1克的茶叶，您自己掂量着办。 嗯， 把这茶放进去以后，开水往里这么一冲，浸泡多长时间呢？10分钟。10分钟之后。 嗯， 这水温凉不涨，您正合适，您这么一喝最好了啊。 嗯，哎，这个还有一位朋友说他在这个办公室泡茶啊，做不到茶水分离，怎么泡好一点呢？这个其实跟你喝什么茶有关系。 嗯， 对吧，如果做不到茶水分离，喝白茶特别好。 哎，对对对 对吧。这个再来看看包子的问题，凤凰单丛和铁观音能用一把紫砂壶冲泡吗？ 可以，可以，都是乌龙茶，都是乌龙茶。 小猪邦邦说了，安化黑茶茶叶本身有好坏之分吗？ 您说的是我们讲的原材料有没有好坏之分是吧？ 哎， 当然有了，你起码先具备一个当地的还是外来的这么一个差别吧。现在你看人家的安化黑茶也做了这个地理标识认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的这是它当地的这个料，但是这个还有个海拔的问题喽，它高一点也能到个600-700米，它也有下边的，你要说一点差别没有应该不是。 嗯，那像安化黑茶有轻发酵和重发酵之分吗？ 黑茶都是后发酵。 嗯， 来看看大纲的问题。他说前几天呢去朋友家，啊，朋友拿出来了竹叶青，啊，喝起来感觉跟西湖龙井差不多呀，不仔细品啊，我还容易混。 嗯， 会吗？ 都是好绿茶呗。 那当然都是好绿茶了。 差别还是有的，还是有区别的啊，风格上有不同。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说我喝这绿茶都一个味儿。啊，都在一个大概的水平。 对呀、啊，我也这种感觉、 啊。说的就是您的啊，这个就没有点出来嘛，咱们就不是、 哎， 咱们就用那种很模糊的讲法。 哎、 有一位朋友都这样说了，他说这就是我这自己说，这个是这样的。那我们说绿茶呢，因为它本身是零发酵的茶，风格上呢差别的明显程度没有乌龙茶那么大，但是如果您细品，能品得出来。啊，当然这个就看个人的喝的多少。而且有的时候呢，我跟您说，一次就管会，不会还包退，这两款茶搁在一块儿、 哦， 搁在一块儿对着冲，一次就会。 主要是看也夜行是吗？ 口味， 哦，也是口味， 口味上是有差别的，一定会有差别。你不对比喝都不错，咱不那话怎么说呢？就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嗯。 是吧？你老喝你那个，你千万别喝好的，你就没问题，你能一直这么喝。 是， 哎、 就跟下午做节目 啊， 今天下午做节目说的是钢丝床， 哦， 就是俗称 床垫儿， 席梦思， 哦，说这么细致， 行军床、 啊。然后小胖说他去买床垫去，他要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啊， 他就先去感受一下七八万一个的床垫 啊， 躺完了以后再去看别的基本上就想。扔， 对， 是这种感觉吧？ 是这样的， 嗯， 它有差距，肯定还是有差距的。嗯、 是啊，但是也有觉得差距不大的。这是每当我走进儿时的街巷，便浮想万千我啊，说了， 这是名字呀 啊，你以为 哦， 是 主持人容易吗？你什么？昨天喝了上周的蜜韵寿龙 哦， 觉得味道和之前咱们分享的东方美人差不多，这是因为两者的产地和工艺相似吗？ 有关系，用的树种也相似，但是呢，这边当然还是有差别。东方美人是经过小绿叶蝉进行的灼研之后的，所以它的香气和蜜韵肯定还是不完全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哦，这个 这大刚说的这茶我真喝过， 就是这四川的旭雅飘雪啊。 对呀、啊，这个喝过。 哦， 就是袋装的丝袋，然后拿热水冲的这个 袋泡茶。 不是， 它是打成小泡袋的，一个一个的。 对，然后丝里头是都分好了的茶叶，然后放进去。 什么茶？旭富龙眼。 花茶， 旭雅飘雪。 哦，哪个旭？旭树的旭。 旭日阳刚的旭。 对、 哦，那没喝过，没喝过。 啊，花茶。 回头晕点。 花茶。啊。 这位朋友的名字呢不太好说啊，咱反正问问题吧。 啊， 多接宝宝。黑茶需要把茶梗摘出去吗？这个如果摘出去或者是不摘出去，茶叶的味道会有影响吗？ 是这样的，首先还是我看黑茶里边有梗子，这个首先跟它用料粗老有一定的关系。再说现在呢，这不一样了，现在你想做什么等级都做得出来，我拿一级料给你做黑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得别忘了黑茶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叫做紧压啊，叫紧压茶的一种部分的都需要紧压，这紧压里边你不带点梗子压不上，没有梗子撑着这茶就压死了，那得一下得多紧啊，就太紧了 就瘪了，就跟那龙骨似的、 啊、哎，对对对对对、 嗯， 你们现在这个术语都很专业啊，还是从一个房子的角度解构一个茶饼、啊、 欢迎收听下午的节目、 哎、四遍了啊，这个 黑猫家的白耗子给我们发来了他的茶 啊， 说这是别人给我装的茶叶，说是白茶，想问问多杰，这是什么级别的白茶呢？ 哦， 这样咱进一条广告，让多杰过来看看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这个我们一直看照片 啊， 这个没研究茶， 一直研究您是放哪儿拍的啊？ 是 最后研究出来了。 是我看着以为是放在后背上的，但是后来我觉得不对，您后背也不会这么，要不然这茶得多少啊？ 哎， 对吧？ 后来我们分析了一下，应该是翘着二郎腿拍。 哎，对， 那是重点吗？你看 说茶说茶， 跟专家看的不一样 说茶 这个咱们看到的是重点。您那茶呀，因为这有点曝光过度了啊。但我瞧这意思呢，这级别啊是比较中等的牡丹，但是压过，这像着有柄的状态，这样是柄翘开的，是不是？我不知道我看的准不准啊。您再看看，那我告诉您，这白茶肯定是白茶，这您放心啊。 来，另外有几位朋友都提了类似的问题。小石他就说了，请问六安瓜片这茶怎么样？包括人雷火也问了，六安瓜片能说说吗？ 啊，六安瓜片还可以啊，也是历史性名茶了。那么它是哪儿产的呢？安徽，安徽产的一款绿茶。咱们一提安徽，老说有这个太平猴魁啊，黄山毛峰啊，其实还有这个六安瓜片啊。六安瓜片茶这些年呢，不是特别火。说实话，它的最大的特征就是拉老火的这个工艺，就是在它最后的干燥过程之中，它有一个拉老火的工艺。 嗯， 把这个炭子搁在中间，上面一个大跟竹笼子一样，俩人、 哦、烤鱼使， 就 跟那烤鱼似的，对不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吧？ 啊、 这个烤鱼的不动啊，它得来回动。 烤鱼也得翻呢。 不，它不光翻，它得走动起来。 哦， 它是不让它在那这么定住了，它这么的拉老火的，拿起来拉下去，拿起来拉下去。 那、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这受热不那么高。 哦， 是高低的这种调节，所以它有几次就反复拉动的这个过程。 那它做完了这个茶叶会有 香。 哦，就是让它提香， 那肯定焙火本身就是为提香， 哦、 就是和烘干。 太神奇！你说这都怎么琢磨的呀？ 哎，这是咱们劳动人民丰富的智慧， 这太厉害， 经验科学的一种啊！你说它有多高的文化？不是， 或者说是实践， 实践出真知， 对吧？ 实践出真知， 就它肯定也不是，就算祖上传下来的，祖上也肯定是很偶然的。 对， 哎，这么一做就对了。 哪天可能吃烤串的时候， 对呀、啊， 来，咱烤烤这茶吧。是不是 类似嘛、 哎、 对，是这个感觉， 对吧？就都得尝试嘛，尝试完了发现一些新的办法。 应该说啊，都是从啊这个饮食里边去借鉴的。 嗯， 很多时候真是从饮食里借，因为它也是其中一种啊。 对、 哎、 你想就跟设计师似的，我们老说您设计的房子的颜色搭配 啊、 哦、对吧，色彩搭配。后来人家说了一个理论，我觉得是对的，说实际上你觉得怎么搭配漂亮、哦，是自然界当中是这样 啊，对， 然后按照自然界的，你觉得哇，这景色好美好漂亮，实际上你家里按照这个颜色搭配它就是漂亮， 别太违背自然规律。 对，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午的节目 啊，第五遍了啊。这是 李晨说了，太平猴魁开袋的时候是绿色的，喝了半罐之后后来给忘了，一直放到现在吧变成棕色的了、还能喝吗？ 你试试啊，这就是刚才我讲的问题，干茶的颜色变暗淡了吗？ 泡着试试， 你再泡着试试，看茶汤浑不浑， 嗯， 口感还鲜灵不鲜灵？如果都达不到了，那就够呛了， 嗯， 它就没有这风味特征了。您说它是不是一定变质了？喝了就拉肚子，咱也不见得到这程度，但是它到不了这么好喝了，咱喝的就没有这一图了。 对，小卷毛 TT， 哎呀，非常抱歉，他说他这个点儿今天才刚下班，很 辛 苦，是，他说是不是就分享不到茶了？是的，非常抱歉，我们在18点的时候，在没有说出关键词的前提下，但是爱听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都是喜欢茶的朋友， 对， 所以在第一时间都已经分享完了。 对，说点能宽慰您的话吧，我们还没下班呢啊。白羽化为仙说了，多宝宝，我想知道白茶冲泡之后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前期跟后期的颜色差异大 大。您讲的前后期应该说的是陈化之后与陈化之前。 嗯， 那白茶如果是新茶的话，冲出来的汤色呀，应该说是黄白色的，也可能是金黄色的，都有可能，但是不过这个界限。说得泡的多重多重啊，可能出现点橙黄色的感觉，就到头了。 嗯， 但是如果经过了几年陈化之后，包括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爱喝一些像我们的饼茶的牡丹呐、饼茶的寿眉啊，您看那汤色的明显的深啊，那一定会发一种金黄色为最 最低等级的，你最泡淡了还金黄色的呢，你再往深了泡颜色的是比较深的，甚至出现红润的这种像红茶一样的感觉。 嗯， 你蒙着眼睛说你可以喝这什么茶，他都不见得看得出来。 嗯， 正问了，多宝宝啊，问一下，我们家里边还有去年的林海潘豪，还能再喝吗？ 这绿茶，说的还是绿茶，能不能再喝呢？要检验一下。再检验一下，你要去年到今天最保守的估计一年了，最保守的估计的 看看能不能喝出鲜灵劲儿。 哎，对了，这很重要啊！您我还是这句话，绿茶的保质期理想状态12个月，就是12个月的保质期。那今年老茶这么风行，那有人甚至还有老绿茶的概念，那这能不能完全蔓延到绿茶这领域呢？我说啊，我持保留态度，我这么想，我就这么跟听众朋友说。 嗯 啊，咱们也希望各位朋友慎重，我认为这不归路。 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可能 啊？ 比如说啊，小胖他是茶商 啊， 茶商呢他囤了一批绿茶 哦， 但是赔了，没卖出去 啊。 那这要变成陈茶了，这不是全赔手里了吗？ 嗯， 炒概念，我炒一个现在绿茶也可以喝陈茶啊，也可以喝一年以上的，味道不一样。也能喝出栗子味儿，类似这种有可能吗？ 嗯，还喝栗子味儿，那喝老窝瓜味儿好不好？有可能，因为您这话让我说的这行业的内幕问题了啊。首先来讲呢，那个囤着点茶卖不出去的，这大有人在，这很正常。甚至于说有很多呢，还会掺一点进去 啊， 掺的新茶里边，不多掺啊，掺一点，其实怎么样呢？你要是掺一丁点的话，不见得完全是坏事。还能把口感吧中和着拉一拉啊，所以说有人会掺一点啊，但是大部分人还有一问题，人家那你跟人家不能比啊，人家有冻库啊， 嗯， 人家还有冻库呢，你得说， 对对对 啊，人家那 我没有冻库 啊，冻库啊，炖库像话吗？ 冻库 啊，还是饿了， 炖冻秋裤 啊，是，就这个它都是大型的，不是咱那冰箱，它那是一个库，都是藏绿茶的， 嗯， 这才能存得住。 要听我们节目的茶商啊，直接就做花茶。 嗯， 对不 对？ 对 吧？ 哎， 嗯， 这个曲斌问了啊，说这个老白茶和新白茶的泡法是一样的吗？ 啊，老白茶呀，它也是白茶。那冲泡的时候，如果是散茶，是没有大的差别的，就是记着水温要高一点。但是如果呢，它是年份茶呀，我带点压制，比如说压的紧压了，那泡的时候呢，可能手法要略重，但而且它比较金煮。 对，这个。朱丽君问了啊，说问问多宝宝，说这个白茶工同犀角啊，跟犀牛角似的，这个性寒凉，像银针啊、牡丹啊、寿眉啊，在这点上有差别吗？存放多久它这寒凉劲儿就没了呢？ 是这么说啊，首先来讲，您这话呢，打出自这个周亮公的《民小记》，他讲了这么一句叫工同犀角，那这句呢是工同犀角啊，它不是公式犀角。那犀角什么劲儿，它什么劲儿呢？还是有差距的，还是有差别的。那要不怎么这个中医大夫开药的时候他都不开这个了呢？ 嗯， 拿白茶代替多好啊，它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咱那天说好了，但是新茶呢，一定相对来讲呢，会有一点寒凉之气。但你说多大的，其实没多大，没有多大，这个只是相对而言。 嗯， 那随着年份的增加，它肯定会变得更醇和、更柔和。这个是一点都不假。您刚才又问我说银针、牡丹跟寿眉这仨之间有个什么差别呢？不大，其实不大，它都是一种口味上的差别。我说啊，我再次建议这问题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因为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了，咱们都好朋友，我得说那个知心的话，喝茶先考虑口感， 再考虑价格。 没有价格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我们不考虑价格。 啊， 你看看咱们听众朋友们，咱都高水平，咱不考虑价格，不跟您似的啊。考虑完口感再考虑功能功效。 嗯， 这都是正反说的。有人说又想拿这茶治病，不行，好喝就喝，不好喝别喝，不好喝料理，就这么回事。反过来讲，您这又怕它对身体哪儿不好，它都是微观的微妙的。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道， 或者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是这样的。哎，只要咱们搭配着喝，巧喝妙喝都没问题啊。 嗯， 好， 最后一个问题吧。 Tony 问的，说我问个事儿啊，这个网上那寿眉饼几十块钱一块的，零几年的，这 靠谱吗？ 哎，这个价格还比较合理吗？ 嗯，不靠谱啊。回答完毕，您放心，绝对不靠谱。 好，那就最后一个啊。幸福的吃货说了，喝中药期间可以喝茶吗？ 花花老师说一个吧。 哎呀，尽量避免一点吧，听医嘱。 沾袋子的事咱不敢给人做。 行嘞，今天咱们聊茶就聊到这儿吧。感谢各位发来的问题，同时也跟所有没有分享到今天这茶的说一声抱歉啊。没关系，下周二还会有新鲜的茶给大家分享的啊。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感谢多宝宝。 谢谢大家。 明天呢咱们17点不见不散了。哦对，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的门啊。 我要空空荡荡迷路的太空舱，飘摇的无穷无尽茫茫如白日梦一场，总是那么荒唐，那么轻狂，跌跌撞撞，那么混乱，孤单的一个人，天荒地老，晃呀晃，冷冷的夜晚是没有梦的弹簧床，茫茫人回头，转眼瞬间无疑是流浪汉，多少爱的野蛮，爱的背叛，天旋地转，爱的迷惘，有点烦，与世纪过那一半，爱很重，在云端遇见你的地方，在生命的转弯，你让我有天堂的想象，在云端你深邃的目光，总是接另一段最神秘的磁场，哎呀呀，哎呀，梦一场，错过了多少次来不及的下一站，逃不掉，等好就等着我来坠入你的网，从此为你痴狂，为你浪漫，念念不忘，为你惆怅，一点酸，一辈子，一人一半，漫漫长，有月光在爱你的晚上，地平线那一端，让宁静的时光去遗忘，望你的眼眶，望不清的海洋，一层层的海浪，哎呀呀，哎呦晃呀晃，在云端遇见你的地方，在生命的转弯，写另一段最神秘的磁场，在远方有月光，在爱你的晚上，地平线那一端，让宁静的时光去遗忘，有泪光你望你的眼眶，望不清的海洋，一层层的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